有一份爱的礼物，我要把它送给你，那是我的一颗心，爱你情深永不移。有一份爱的礼物，我要把它献给你，那是我的情和意，海枯石烂永不渝。创造一个爱的奇迹，留下一个爱的回忆，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。有一份爱的礼物，是代表我的情，你要对他多珍惜。创造一个爱的奇迹，留下一颗爱的回忆，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。有一份爱的礼物，